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原剧作者是挪威19世纪杰出的戏剧家易卜生。他一生写了26部剧本，对近代戏剧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是自传性的作品，也是一部象征主义风格的作品。作品带着浓厚的神秘色彩和抒情意味，探索着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的现实往往使这种探索和追求归于毁灭。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 改写谭佩生，演播张君英。 安诺尔德·鲁贝克教授是著名的雕塑家，他从女模特埃律尼的美丽风姿中获取灵感，完成了一件题为《复活日》的雕像。鲁贝克通过少女的形象表现了一种意义，一个尘世女子在像死一般的无梦的长眠之后，达到了更高超、更自由、更快乐的境界。在塑像完成时，女模特艾莉尼却突然离她而去。后来鲁贝克懂得了点事情，体验到人生的丑恶面，修改了复活日的形象结构。他把底座放大，把原来居于中心地位的少女形象推到后方，加了一块曲折破裂的地面，裂缝里钻出一大群男男女女，带着依稀隐约的畜生嘴脸。在前方，在一股泉水旁边，坐着一个人，身子被罪孽压住，不能完全离开地皮。手指头浸在嘴里，他在为了生命被断送而忏悔。这一形象就是鲁贝克自己。复活日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鲁贝克成为举世闻名的艺术家。可是，在此之后，他只雕塑一些半身人像，实际上只是一些牛头马面似的畜生形象。他和年轻的梅厄结了婚，并答应他永远住在外国。但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强烈的怀乡之情使鲁贝克带着梅厄一起来到挪威北方的海滨疗养地。在这里，鲁贝克经历了一生中最后一次奇遇。这是一个天气晴好的下午，鲁贝克和梅厄吃过午饭以后，坐在草地上的柳条椅里休息。周围是宁静和煦的海边美景，可是两个人都无意欣赏大好风光，各自想着心事。梅厄感到眼前的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向往着富有活力的世界。鲁贝克久别家乡归来，也感到这里的生活变得平淡无味。梅厄抱怨丈夫对工作失去了兴趣，指出他正在萌生着一种厌世情绪。对此，鲁贝克牢骚满腹，他尖刻地指出， 复活日虽然被公认为一件杰作，但是那些赞赏他的大众其实什么也不懂。为了这些人从早到晚的去搞雕塑，把自己累死，没有任何意义。梅尔不理解丈夫的心情，只是抱怨他在完成那件杰作之后，除了偶尔塑一些半身人像之外，什么事都不做。一提起那些半身人像，鲁贝克却变得洋洋得意。他尖刻地说，有钱的老爷们拿出成千上万的钱定做半身像，他给他们塑出的却是半人半兽的怪物。塑像表面上是像那些老爷太太们，实际上都是神气十足的马面，顽固倔强的驴嘴，长耳低额的狗头，臃肿吃肥的猪脸，都是被人类作践而又作践人类的畜生。鲁贝克对自己的这类作品，对自己一切都能如愿以偿的状态自满自足。当这对夫妻谈到婚后的生活时，两个人都感到并不愉快。这时浴场视察员走过来向他们问候，鲁贝克向他提起夜里看到的情景。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女人在树林里漫步，后面跟着穿黑装的影子。视察员刚要说明这位神秘女客的真相，突然这个女人已出现在他们面前。她身材修长，穿着米色羊毛外衣，脸色苍白，眼皮下垂，脸上皱纹很深，身子笔直，步子僵硬匀缓。他后面跟着一个身穿黑衣，胸前挂着银十字架的教会女护士。两个女人旁若无人，径自走向凉亭。鲁贝克很快认出，这个神秘的女人正是女模特艾莉尼。视察员正在介绍有关这个女人的情况，又闯来一位不速之客，她叫沃尔菲姆，身穿猎装高筒靴，泥帽子上插着一根羽毛。她身高体壮，须发蓬松，声音洪亮，一望就知道是个饱经风霜的猎人。在她的身后，一个佣人用皮带牵着两条猎狗。这个野性十足的汉子一下子吸引了梅厄。打过招呼之后，沃尔菲姆劝梅厄不要到海上去旅行，最好跟他上山打猎。他问梅厄，愿不愿意去看看那两只狗怎么吃东西。梅厄欣然同意，跟着他走了。鲁贝克走进艾莉尼，询问他为什么在几年前不辞而别。艾莉尼一提起往事，就抑制不住对鲁贝克的怨恨。他告诉鲁贝克，在当模特的时候，他毫无掩饰地光着全身，让鲁贝克细看。可是，鲁贝克却从来没有碰过自己。鲁贝克辩解说，当时他只是把艾莉尼的裸体当作理想美的化身，一件最神圣的东西。面对艾莉尼那迷人的美丽风姿，虽然有几次几乎发疯，却都被克制住了。他当时认为，如果触犯艾莉尼的身体，对他产生感官欲望，就会亵渎自己的灵魂，因而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事业。艾莉尼嘲笑他是艺术作品第一，其次才是人。他对鲁贝克这样的艺术家恨之入骨，在离开他的时候，真想把塑像复活日砸个粉碎。只是因为他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孩子，舍不得。 在离开鲁贝克之后，每逢想报仇的时候，在心里就把那个孩子杀死了。在这几年里，他在活动画片里表演过裸体像，当过妓女，嫁过外交家，和一个叫萨托的俄国人，也生过孩子，但都在刚出世时就杀死了。别人把他当成疯子，把他捆绑起来扔进坟墓里，因此他认为自己已经死了，现在才好像又渐渐从死人堆里爬起来了。路贝克深感内疚，不安地问他：艾莉妮，你是不是认为这一切都是我的罪过？艾莉妮冷酷地断然肯定。当艾莉妮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又向路贝克询问梅厄的情况。路贝克痛苦地承认，他和梅厄结婚以后，生活乏味得很。艾莉妮突然问路贝克：路贝克，你有没有胆量到山上去跟我再相会？路贝克矛盾重重，想和他一起去追寻过去失掉的生活，却又缺少勇气。艾莉妮低声地央求他：为什么咱们不能做心里想做的事呢？跟我一块儿走吧。正在这时，梅厄满面春风地走来，他急切地告诉路贝克，自己已经打消了乘船沿海旅行的计划，要跟那个杀熊的家伙上山打猎。路贝克慌然答应，梅厄十分满意地走了。梅厄的决定打消了路贝克内心的矛盾，他和艾莉妮相约一起上山去。艾莉妮的突然出现，在鲁贝克的心里激起层层浪涛，对过去的追悔，对未来的希望，使他无法再维持现实的平衡。晚饭后，鲁贝克坐在高高的长椅上，独自望着孩子们做游戏，借以排解自己内心的烦乱。梅厄已经被那个粗犷的猎人吸引住了，他和他一起露天吃晚饭，商量好一起去爬山打猎，又爬来找鲁贝克。他向丈夫谈起乌尔菲姆时，仍然抑制不住潜藏的热情。在他心目中，这个猎人虽然没有艺术家的气息，长得也很丑，但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吸引他。在这种心境中，她向丈夫袒露了自己的心事。她认为结婚之后，路贝克一直把自己的心事闷在肚子里，近来她看妻子的时候总是有一股厌倦的神情。她甚至怀疑路贝克出来旅行只是为了寻找埃女里。路贝克也承认对妻子没有感情，他直言不讳地倾诉了自己的愿望。他说，在完成复活日这件杰作之后，他的一切欲望都得到满足，可是他却不再热爱自己的工作，想过奢侈懒散快乐逍遥的日子。于是他和梅厄结婚，婚后几年的生活就像过了一辈子。他对这种懒散悠闲的日子已经厌倦了，精神烦躁衰弱到难以忍受的程度。现在他又向往那种无止境的艺术创作生涯了。他心里有一只小匣子，作为雕塑家的梦想都储藏在里面。埃莉妮失踪以后，匣子的锁被扣上了，只要埃莉妮拿着钥匙。梅厄对路贝克的自白似乎并不意外，他摆出天真的神情说，路贝克 只管去亲近艾莉妮，他总可以给自己找点新东西，找点自由的东西，找个安身的地方。正在这时，艾莉妮从旅馆里走过来，梅厄在离开鲁贝克时意味深长地说，从今以后我要走自己的路了。他迎着艾莉妮走去，故作神秘地指点艾莉妮赶快去找鲁贝克，去开启那只紧锁着的匣子。艾莉妮告诉梅厄，既然如此，那我就要去试试。鲁贝克和艾莉妮久别后的第二次会面，乃是两颗心灵的一场搏斗，彼此已初步了解到对方别后的状况，但旧债未偿，情缘未了，双方都要紧紧地抓住现在，同时又憧憬着未来。这一切使两个人的内心都积蓄着千言万语。那个穿黑衣服的女护士没有跟随艾莉妮，但艾莉妮却仍感到她在暗中监视着自己，难解心灵的压力。不一会儿，她忽然轻松起来，因为她感到女护士的监视解除了，可以和以前那样和鲁贝克谈话了。这场心灵搏斗仍然是从复活日开始的，因为那件杰作的诞生过程饱含着合作者的爱与恨。艾莉妮把复活日视为和鲁贝克一起生的独生子，他长途跋涉而来，正是为了这个孩子。当他询问这座雕像的情况时，神情古怪，把藏在胸前的一把刀子拔出半截，一旦发现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就要把鲁贝克杀死。鲁贝克向艾莉妮诉说了修改复活日的过程，他一再解释，所以要把少女的形象推到后面，添加上一群从地缝里爬出来的丑恶的形象，这是因为人生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艾莉妮却无法接受鲁贝克的说辞，他不能容忍鲁贝克对少女形象的破坏，认为那是对自己的亵渎，对他们的孩子的伤害。在深重的痛苦中，他拔出刀子要杀死鲁贝克。鲁贝克感到艾莉妮受到伤害，又急切地说明，塑像前面那个被罪孽压得直不起身来的形象就是自己的写照。艾莉妮嘲讽地说，你把自己塑造成良心忏悔、自怨自艾、愿意受苦赎罪的形象。这么一来，你以为欠别人的债就全部还清了吗？不过，他总算收起了那把刀子，开始诉说几年前不辞而别的原因。他怨恨难消地说，当时他是个活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为了鲁贝克的艺术，把自己应有的生活都抛弃了，那是犯了一桩对不起自己的弥天大罪。但是他至今仍不能忘掉和鲁贝克一起在陶尼茨湖畔度过的岁月，一谈起那段日子的详细细节，竟是那样陶醉。鲁贝克也陷入对往事的怀恋之中。他突然说，艾莉妮，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们同住在别墅里，把在我心里锁着的东西全部打开。艾莉妮伤心地回答说，我现在没有开锁的钥匙了，你和我以前的那段日子没法复活了。正在这时，梅厄和猎人出现在山坡上。梅厄向鲁贝克高声喊道， 现在我终于醒过来了，我要让生活代替一切。你在梦中去找我吧。当梅厄和猎人一起消逝的时候，埃吕尼像是被那并肩走去的两个人感染了，他忘掉了对过去的怨恨，粗豪热情地向鲁贝克说：鲁贝克，你愿意不愿意在高原上过夜，跟我作伴儿？鲁贝克急切地向他伸出双臂，激动地回答：愿意，愿意，来吧。艾丽妮低声地向他呼唤：我心爱的丈夫。正当这对恋人沉湎在爱的激情之中时，教会女护士的身影在矮树丛中闪露出来。埃吕尼又感到了心灵的压力，他和鲁贝克相约当天晚上在高原上会面，之后就匆匆离去。鲁贝克呆呆地坐在小溪岸上，听到山中传来梅厄得意的歌声：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自由了，监狱生活从此休，像飞鸟一样的自由，我自由了。第二天拂晓，在荒茫的山腰透过一层晨雾，可以看到峭壁耸立，山峰披雪。左边石堆上有一所半塌的茅屋，梅厄和猎人沃尔菲姆已经到达这里。沃尔菲姆的粗野行为使梅厄十分痛苦，他称他是生性淫荡，长着犄角的洋人。沃尔菲姆却满不在乎，指着那间破烂的茅屋要求梅厄一起进去。梅厄表示拒绝，但是和威尔菲姆在一起度过的时间却已经引发他对过去的没有生气的生活更强烈的否定。他给威尔菲姆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傻女孩子，家境贫寒，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贵客，答应带他到有光明和太阳的高山顶上去。他顺从了这个人的要求，结果却被驱进一只阴湿的笼子，里面既没有阳光，也没有新鲜空气，只是四壁镀金，排列着许多凝结僵化了的鬼影。沃尔菲姆明白，这个故事指的就是梅厄和鲁贝克的经历。于是他暗示说：咱们现在要不要把生活的碎片拼凑起来，拼凑出一种自由自在的人的生活呢？他还答应送给梅厄一座城堡，里面没有艺术品，周围都是漂亮的猎场。沃尔菲姆的许诺打动了梅厄，梅厄要求他马上把他带到深渊幽谷里去。梅厄刚刚走进峭壁边沿，却看见鲁贝克和埃吕尼双双出现在峭壁的后面。梅厄想躲开他们，却没有别的路可以下山，只有忐忑不安地与丈夫会面。鲁贝克上的山来，看了一眼梅厄，竟公开宣布从此以后他和埃女里再也不分开了。沃尔菲姆盯着他们，威严警告说：你莫非不知道你们走的路是非常危险的吗？你没有看见风暴就要来了吗？炽烈的爱情鼓舞着鲁贝克，他以大无畏的气概回答说：风声就好像复活日的序曲，一场风暴即将来临。梅厄紧贴着沃尔菲姆的身体，催促他赶快带自己下山。沃尔菲姆表示，他只能带梅厄一个人下山， 劝告路贝克和埃女里躲在茅屋里，等他派人来帮助他们。于是他搂着梅厄，迅速而小心地爬下峭壁。寂静的山上只剩下两个人，他们消解了过去的怨恨，忘记了风暴即将来临的威胁，沉浸在进入新生活起点时的欢乐之中。路贝克热情地拥抱埃女里，抑制不住爱的热流，激动万分地说，在咱们身上和咱们周围，生活依然像从前一样热烈地沸腾跳跃。他向埃米丽倾诉自己的欲望，这回让咱们两个死人在重新走进坟墓之前，把生活滋味尝个彻底痛快吧。埃米丽被鲁贝克火一样的热情点燃了，情不自禁地接着说，对，咱们一起走上光明的高处，走进耀眼的荣华，走上乐土的顶峰。路贝克更加激情洋溢，接着说，在那里举行咱们俩的婚宴。埃女里被重新获得的爱情感动得面貌一新，她看着路贝克真诚地诉说自己的决心，我愿意跟你走，自由自在，高高兴兴，我的丈夫。这时周围的峭壁山峰都隐没在云雾之中，路贝克和埃女里挽着手走向雪地，猛烈的暴风一阵阵在空中呼啸扫荡，一对重新开始生活的伴侣隐没在低云层中。身穿黑衣的女护士出现在石坡上，突然高处雪地上发出一声雷鸣般的巨响，雪块飞快盘旋而下，隐隐可见鲁贝克和埃女里裹在雪块里打转，很快被雪埋住。女护士发出一声惊叫，之后她默默地站在那里，向空中画着十字，为他们祝福。山下又传来梅厄欢快的歌声，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自由了，监狱生活从此休，像飞鸟一样的自由，我自由了。这歌声发自歌唱者的内心，又像是为消逝在暴风雪中的两个灵魂伴奏。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挪威十九世纪杰出戏剧家易卜生的剧作《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今天的经典戏曲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昂朵玛格》。《昂朵玛格》的原剧作者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后期的重要作家若望拉辛，他的创作着眼点多是写宫廷的黑暗政治和有缺点的理想人物，心理悲剧是他的戏剧的特点。昂朵玛格取材于希腊神话，特洛亚的统帅尼克多在战争中被杀，他的妻子昂朵玛格为了保全儿子的性命答应嫁给国王卑律斯，并决定婚礼后自杀。卑律斯的未婚妻艾喵娜因失恋命人暗杀卑律斯后悔恨交加自杀身亡，昂朵玛格因此得救。拉辛对昂朵玛格自身牺牲的精神和抗拒暴力的坚强意志给予了热情的歌颂，歌颂他理性的胜利。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昂朵玛格》，改写高瑞森，演播冯宪珍。 和希腊相对峙十多年的特洛亚城邦，经过一场血战，终于被希腊的盟国埃比尔攻破。国王俄克多战死疆场，王后昂德玛格和王子阿斯加纳成为埃比尔国王比律斯的俘虏。在搜寻阿斯加纳的时候，昂德玛格巧妙地用另一个孩子替代了阿斯加纳。他从昂德玛格的怀中被拖上了刑场。从此，昂德玛格和他的幼子阿斯加纳便沦落在比律斯的后宫。和他同时进宫的还有比律斯的未婚妻艾喵娜，她是在特洛亚战场上被父王许配给比律斯的。当然，一个是带着沉重的枷锁，一个是挂着尊荣的花环。阿斯加纳还活着，被收养在埃比尔的消息引起希腊人的极度恐慌，他的寡妇对俄克托给他们带来的血腥的灾难记忆犹新。希腊人深怕阿斯加纳长大成人后会率领特洛亚用剑与火为其父报仇，决定派一个使者去说服比律斯交出阿斯加纳以免后患。阿格蒙农国王的儿子奥莱斯特一直深深地眷恋着艾喵娜，他争得了出使的机会，想借机唤醒艾喵娜对自己的旧情。几经波折，奥莱斯特来到了埃比尔。希腊的要求遭到了比律斯的拒绝，他的理由正大光明，他不愿意把自己浸在一个小孩子的血泊里，而且打了胜仗的埃比尔为什么要听命于希腊做希腊人的附庸。比律斯随即让奥莱斯特去见艾喵娜，他知道他们之间旧日的恋情，他甚至希望奥莱斯特就此把艾喵娜带走，埃比尔的港口和领海都会为他们开放，因为比律斯已经爱上了他的战利品昂德玛格。昂德玛格和他的爱子在比律斯的后宫，虽然相离咫尺，却天各一方，他每天只能见阿斯加纳一面。在退朝回宫的路上，比律斯遇见昂德玛格，

回来后就答应了比吕斯的要求。比吕斯欣喜万分，为了预防希腊人的愤怒，他把自己的卫队派去保护昂德玛格的儿子，同时在神庙里准备他和昂德玛格的婚礼。他哪里知道昂德玛格的心思。昂德玛格打算在神庙的祭坛前接受比吕斯的誓言后就了结自己的生命，保全对丈夫的爱情贞洁。心地实诚的比吕斯就不得不和他的儿子永远结上关联。他嘱托追随他的女友瑟菲兹：不不，瑟菲兹，我禁止你跟我去死。我死之后，只求你替我闭上眼睛。今后你要为厄克托的儿子而活着，在比吕斯身边监视着，叫他守住他的誓言。你对他说，我在死之前已经同他结了姻缘，他的仇恨应该消散，把我的儿子留给他，那是对他足够的敬重。你要使我的儿子知道他种族里的英雄，每天对他说他父亲的崇高品质，也对他说说他的母亲。对于比吕斯的出尔反尔，艾米奥娜表现出奇的沉默。他派人把奥莱斯特叫来，他问奥莱斯特是否还爱着他，如果爱情依在就替他报仇。奥莱斯特说他可以带艾米奥娜离开，然后从希腊发起对比吕斯的攻击。艾米奥娜说现在就要奥莱斯特去神庙干掉比吕斯。奥莱斯特惊恐地退后几步，说他只能在战场上求得公正的胜利，不能用暗杀去消灭一个国王。艾米奥娜威胁说，如果奥莱斯特今天不杀死比吕斯，他明天可能又会爱他，而且今天神庙里的婚礼是最恰当的时机，比吕斯没有卫队，没有防备，他已经自投罗网。你要满身染着负心人的血回来，你走吧，在这情况下你一定可以得到我的爱。奥莱斯特在艾米奥娜激励下大步奔向了杀人的屠场。他走后，艾米奥娜正要派人去告诉比吕斯是他出于愤恨杀死他的，只要比吕斯明白这一点，他才算自己报复自己的爱辱，才能尝到复仇的快乐。然而比吕斯自己明白这一点，他是来向艾米奥娜通报他和特洛亚女人的结合的。他说他遵从他的父亲和艾米奥娜父亲在特洛亚战场上定下的婚礼，但是誓言不能代替爱情。他请艾米奥娜痛骂他这个负心人。艾米奥娜像一只落在陷阱里的母兽，她愤怒地指责比吕斯背信弃义，为希腊人毁灭了特洛亚，又为厄克托的儿子而牺牲希腊。她哀婉地哭诉自己满含羞辱又绝望的爱情。她的情意换来的是比吕斯的反复无情。他说尽管比吕斯残忍地对他宣告他的爱情的死亡，他并不反对比吕斯和昂德玛格的婚姻，只求他把婚礼延迟一天，到明天一切听凭比吕斯做主。一心急于到神庙去见昂德玛格的比吕斯哪里听得进艾喵娜分明带有暗示的请求。那女人在他背后高喊，你要提防着在那儿碰到艾喵娜呀。他也置若罔闻。眼看比吕斯迈着轻快的步伐满怀喜悦地走向神庙，艾米奥娜坐立不安。他漂洋过海从希腊来到埃比尔，难道只是来杀比吕斯，来毁灭他的吗？他想召回奥莱斯特，然而已经晚了。奥莱斯特已经率领希腊士兵走进了神庙。片刻，奥莱斯特兴奋地跑来报告比吕斯已经断气了。当他亲手把王冠给昂多玛格戴在头上时，当他在祭坛前宣称阿斯加纳是他的儿子，凡是他的仇敌都是比吕斯的仇敌时，希腊士兵一拥而上，比吕斯倒在血泊中。 奥莱斯特请艾妙娜赶快上船返回希腊。艾妙娜听到比利乌斯被杀，没有丝毫的欣喜，反而大发雷霆，他大骂奥莱斯特是怯懦的暗杀犯，责问是谁让他斩断一个壮士的生命。奥莱斯特震惊了，哦，神哪，你自己刚才命令我去杀死他的吗？比利斯被害的消息顷刻传遍埃比尔，全城的民众拿起武器，跟着他们的王后安德玛格追赶着希腊士兵，要为比利斯报仇。艾米奥娜并没有逃避，她向神庙走去。士兵们抬着比利斯迎面而来，在愤怒的目光烧灼下，艾米奥娜拔出短剑刺进自己的胸膛，倒在比利斯身上。为了复兴的艾妙娜，奥莱斯特成为弑君者、暗杀犯，亵渎了神灵，巨大的罪恶感压得他神经崩溃。他眼前到处都是血，一条血河围着他流转，血淋淋的比利斯朝着他走来，血淋淋的艾妙娜用那可怕的眼光瞪着他。奥莱斯特大叫一声，晕厥过去。不远处传来埃比尔民众的呐喊声，安德玛格率领着他们为比利斯复仇，也为俄克多和特洛亚复仇。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